陆石聪牧师在我当中正道啦。咁我哋都唔陌生啊 ，Tony 又帮我哋讲过夏令会，又喺我哋当中讲到。咁佢今日同我哋分享嘅题目咧，叫《谁是我的邻舍》，我将时间交俾 Tony。 好多谢轩牧师对我嘅信任，再一次吩咐我嚟同大家嚟到分享神嘅话语。喺今日咧，我会同大家嚟到睇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呢段嘅圣经。咁其实咧，我哋教会我系喺丰盛浸信会嚟到服侍嘅。我哋教会咧今年嗰个主题咧就系叫做爱我邻舍，所以咧呢段咧就系我哋嘅主题经文嚟噶。咁我哋大概系两个几月之前咧，我哋就开始咗一个嘅系列。咁呢个嘅系列咧叫做好邻居嘅系列。好邻居系列咧就净系讲一段嘅经文嘅啫，就系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唔知几时开始咧，我就兴咧系一段经文咧讲七次。咁咧呢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谁是我的邻舍咧？就是第三讲来的 To whom with love。 这段经文呢讲到一个大家其实呢都很熟悉的一个的故事，一个比喻，是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些圣经直情呢就是写了这几个字在这里，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你本圣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写，咁咧就其实咧无论系基督徒又好，唔系基督徒又好咧，其实对呢个名咧好多人都唔系好陌生嘅，因为咧有一啲系帮助人嘅机构咧，就叫做用撒玛利亚人嚟到做呢个机构嘅名嘅。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咧，一提咧撒玛利亚人咧就系帮助人嘅人咁样。咁其实喺圣经里边咧唔系咁样嘅。在圣经里面呢就这个故事的起源呢是一个比喻来的。第一个故事的起源呢就是有一个律法师。律法师有时在圣经里面呢就讲是叫文士。这些人呢是很熟圣经里面旧约时期那些的律法，就是神颁布给摩西，然后颁布给摩西落在犹太人的手里面，慢慢就将他繁衍出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规矩出来。这些律法师就是很熟悉这些规矩，还有严守这些规矩，而且是对他身边的人，他是一个的监督这样的作用，你守不守这些规矩呢？这样。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律法师就来到耶稣面前，是要来到试探耶稣的。一开始就讲咧，佢系嚟到试探耶稣，问耶稣一句话：我应该点样先至可以承受永生啊？咁样，我系耶稣咧，我就唔答佢噶啦。耶稣知道佢系嚟试探佢啊嘛，但系咧，耶稣冇咁样做。耶稣答佢，就由佢熟悉嘅嘢嗰度嚟到入手，就话咧：你喺律法书里边咧睇到嘅系乜嘢咧？咁样佢就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嘅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咁咧，耶稣就话：你答得啱啦，你真系好熟圣经，而且咧系熟到咧系可以咧用一句话嚟到总括咗，冇错，就系咁样啦。嗱，所以咧，弟兄姊妹啊，连律法师严守律法、监管行为嘅人，佢哋都睇得明咧，原来咧爱神同埋爱人咧。是我们做基督徒呢应该呢是严守住的一样东西。这个呢是律法的总纲，这个呢是我们要拿看圣经要拿个精要呢，就是这样东西。所以不要经常看人家做得什么啱，做得什么不啱，这样做是好，这样做不好。不是看这些，我们就看一样东西，就是呢你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在爱着神和爱着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咁咧，跟住答落去咧，就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第二十九节就对耶稣说：谁是 我的邻舍呢？今日我哋最主要就系睇呢一节嘅经文。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段经文咧，呢个嘅题目《谁是我的邻舍》，或许系一篇咧你唔喜欢听到嘅一篇嘅信息。这个信息或者会令你觉得不舒服，就好像一对鞋开始夹脚咁啦。当个小朋友慢慢长大的时候，他梗会经过一个过程，就是他对鞋慢慢咧唔啱着啦，会夹脚啦。夹脚的意思不是对鞋的错，意思即是话咧，你成长到一个地步咧，你咧需要留意一下啦。夹脚的意思就是说你开始成长了。神今天让你听到这个信息，倘若你在心里面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是你成长的一个契机。在这段圣经里面说，他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是说他是来试探耶稣的，问耶稣一个问题，怎知道被耶稣问一个问题，然后呢耶稣说啊啱啦。啊本来呢佢諗住呢话啱与唔啱嗰个呢就係、是、即係佢自己同耶稣讲，耶稣你咁样唔啱喎，或者耶稣你咁样啱喎，呢句话係通常佢同人哋讲嘛。咁但係呢调返转耶稣一招撒返转头，结果呢就俾耶稣占咗个先机，耶稣话啊你咁样讲啱啦。哎佢心里面好唔强。咁佢为咗要显明自己识嘢呀，同埋自己有道理，於是乎就再讲落去啦。咁边个系我嘅邻舍呢？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倘若话要爱我嘅邻舍嘅时候，咁边个先系你嘅邻舍啊？让你系需要去爱佢呢？今日咧，我哋从两点嚟到睇呢个题目，谁是我的邻舍？给自己一道勇敢开放的心窗 ，an open heart to an open door。第二点，给自己一双苏醒开放的眼睛 ，an open eye to many open doors。我哋先嚟睇第一点，给自己一道勇敢开放的心窗。倘若你遇到一个情况，这节的经文爱你的神和爱你的邻舍这句的话是搅动到你的心的时候，倘若当时你也遇到一个情况，有一个人在你身边，你要去问这个人是不是你的邻舍的时候，咁你就要諗下點解你要考慮呢個人係唔係你嘅鄰舍，你係要去愛佢。當你咁樣問嘅時候，好多時候係你自己心裏面為咗要顯明自己有理，呢個係一個防衛機制嘅開啟嘅一種嘅態度。你要喺裏面表明自己有理，表明自己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和经验。当你见到有一个人其实是不是很有，你不是很对他呢是很有好感的，或者觉得这个人很难相处的，或者是一种情况呢你觉得这个人呢是需要你去关心他的，但是你实在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没有这样的时间，又或者你赶住要去做第二啲嘢，你要翻工啊，你要翻嚟教会嚟到领颂赞啊，你要嚟讲道啊，呢啲全部都系好好嘅原因嚟噶。但系你睇见有一个人系需要你嘅关怀嘅，咁你点样嚟到处理呢？倘若有一日你要翻嚟教会聚会嘅时候，突然间，你隔离的邻居身体有不适，问你可不可以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又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今日咧，我哋睇呢段经文咧，就发觉咧系有一个嘅祭司睇见呢个人受伤喺呢个嘅路上，佢睇见，跟住佢就同自己讲：我睇你唔到，我睇你唔到，我睇你唔到，跟住行咗过去啦。佢心里边有道理嘅，佢唔去照顾呢个人。第一，这个又不是他的会友。第二，望落去这个本来凭衣着可以知道他是不是犹太人的，但是他被人剥洗衣服，或许他根本就不是犹太人呢。即是很多的原因。还有，你知不知道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呢是在神的殿里面来服侍的嘛，他要献祭的嘛，他要自洁的。倘若这个圣经里面讲话是被人打得什么话？半什么？半死的了。万一他救救下他死了的时候，那怎么办？在你来讲你没什么所谓，但是在他来讲有所谓。他掂到死尸的时候，他就不洁，他七日没得服侍的了，停牌的，没得做的了，你明不明白的意思？所以他有他的道理，他赶时间，他的工作服侍神紧不紧要？紧要。他很多的原因可以不停下来的。第二个经过的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很明显他又是来到神的殿里面服侍的，可能就是带重赞的了，说不定是这样。那他又不停下来，他有他的原因。每一个人必定有一个原因，会在有需要去伸出扶手，去关怀，去给时间，给精神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会有他自己的原因，显明自己有理。谁是我邻舍呢？这个有其他人照顾他的，于是乎就行了过去了，有他的原因的。但是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自我防卫的机制开始呢？你这样来到为自己辩白，会不会就是只是为了显明自己有理呢？其实是弱弱这样自辩，说我不用去关怀这个人，这个人是与我无关的。其实显明了一件事，就是你自己灵里面的干枯，还有你不能够完全明白上帝给你自己的恩典是完全倾覆于你，以致无处可藏的。倘若我们说我们要敞开一个勇敢开放的心窗，打开你的 open heart， 你就让这一刻此时此景触动到你里面的爱心那个部分开放出来，就简单直接用这个爱心来到当人。你留心看你里面被震动的触动的这个这份的爱心，这份的爱心是与主耶稣相仿的爱心，因为本来你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做出来，按照耶稣的形象样式做出来。虽然在此刻触动你的爱心，那个的爱心只不过是小小的爱心，但是需要你静心去留意这个爱心，你让这个爱心来到启动你关怀人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就是高举耶稣的时候，用简单的爱心来到待人，不去找任何其他的道理。你说这样会耽误了我正常的途径的，会耽误了我正常的日常运作的，甚至乎会影响了教会的平日的程序的，那怎么样办啊？这样耶稣的方法呢是不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的，所以那班的文士，那班的 法利赛人，佢哋系咁啄住耶稣，而且最后咧系可以捉到佢嘅话柄嘅原因就系咁解。Jesus way 系 dangerous way， 但系亦都系 godly way。耶稣嘅途径通常系危险嘅，但系亦都系神圣嘅。当你开始愿意开放嘅时候，你发觉咧，你里边有源源不住嘅爱咧，可以一路倾倒出嚟嘅。当然啦，喺里边成个过程，你都要有智慧嘅。所以咧，好鼓励你哋咧，去学习点样嚟到爱人，点样有一啲嘅技巧嚟到处理。第二点，俾自己一双苏醒、开放嘅眼睛 ，an open eye to many open doors。点解仲要咁样问边个系我嘅邻舍呢？当然喺圣经里面讲嘅邻舍系住你隔篱屋、对面街、楼上楼下嗰啲，嗰啲肯定系你嘅邻舍。但喺圣经里面讲嘅邻舍，何尝又唔系今日坐喺你身边嘅弟兄姊妹？你望下你四周围，呢啲够邻舍啦啩？仲有一啲邻舍仲更加近嘅，就系你嘅父母、你嘅子女、你嘅配偶、你嘅兄弟姊妹，呢啲都系你嘅邻舍，你嘅同事、你嘅同学，呢啲都系你嘅邻舍，你每日遇见嘅人，一阵间你去食饭，服侍你嘅嗰一个嘅 waitress， 嗰个系你嘅邻舍，坐你隔篱台嗰个系你邻舍，拍车同你争同一个车位嗰、那个，嗰、那个系你嘅邻舍，行下下。行行下，俾人撞到你架车嘅时候，撞你架车嗰、那个，嗰、那个都系你嘅邻舍。开会嘅时候同你嗌晒交嗰个，嗰、那个都系你嘅邻舍。大唔大剂啊？系好大剂嘅。但系，既然间隔篱你遇到每日碰上面嘅呢一啲人，或者偶然撞到面的，这些都是邻舍的时候，那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在我的附近。那为什么还要问哪个是我的邻舍呢？如果上帝是与你同在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经常提醒你，那个人是我的邻舍，也都同时间是你的邻舍，包括路边的乞衣，包括主日学的小朋友，包括生病的会友，这些是我们比较容易看为是我们的邻舍的。当我们看见非洲有些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我们这么远我们都会看到他是我们的邻舍。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有些鞋盒准备的玩具去给他们的，或者是宣明会那些，那些这么远我们都会看到是我们邻舍，我们需要去关心的。在路边有时候我们经过十字路口，有些人走来问要不要抹下车，或者是直接告诉你，我没有工作，我很肚饿，给五元我啦，一元我啦，那些你会看得到是我的邻舍。虽然间我和你未必一定会伸出援手，但是呢容易捉到我们的心，捉动到我们的心，觉得哎呀，即我又没有帮他了。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在圣经里面这里讲哪个是我的邻舍的时候，讲的不是这些我们很容易看得到是需要关怀、需要帮助的人。我信耶稣好耐，我80年信耶稣嘅。我睇段经文嘅时候咧，一路都冇睇清楚喺段经文讲边个系我嘅邻舍嘅时候，究竟讲嘅系乜嘢？直到今次再睇嘅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原来如此。你有冇睇清楚喺度讲嘅？唔系话当你 好似呢个祭司行过嘅时候，见到路边呢个俾人打到半死、剥晒衫、抢晒嘢嘅呢一个人，呢、这个系我嘅邻舍。哎呀，我应该停低，不过我今次唔停低啊，都系行咗去。唔系讲呢一样嘢，又唔系讲嗰个利未人经过嘅时候见到，亦都唔系撒玛利亚人经过嘅时候见到嗱呢、这个撒玛利亚人。我开始的时候咪跟大家讲话叫我好撒玛利亚人嘅，那个好字不是圣经的字嚟嘅，嗰、那个好字是后来啲人咧分段的时候加落去叫好撒玛利亚人，其实冇个好字嘅。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分分钟啊，寻日喺条路经过，见到另外有一个人又被人打咗跌咗喺度，佢就好似嗰个利未人咁样望下，我见你唔好行咗去。可能就是这样，甚至乎在他这个的 当是一个商人，似乎都可能是、可能在他经商的上面，他就是那个打劫人的人。你明白什么叫商人打劫、啊、商人打劫就是、你知道商人逢商必什么、哎、呀对不起、啊、得罪很多这里的商人。哎，但是呢你不要看，我们成日经常都会是这样，有时我们会伸出援手，有时我们会行了去，有时我们可能是打劫那个。所以个好字不要理。不过这里都不是讲这个撒玛利亚人，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尾二个节，这段经文尾二个节呢，36节是这样讲的，一样仍然是讲紧呢个嘅边个系我邻舍，因为咧成段嘅经文啊，成段嘅比喻啊，就系、是、耶稣同呢个律法师讲解边个系我嘅邻舍。嗱喺度系咁样讲嘅，喺度话咧，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你明唔明意思啊？个意思即系话，唔系叫你将自己放喺祭司啊、利未人啊，或者系甚至乎撒玛利亚人嗰个角色度。你嘅角色系边个啊？你个角色就系摊咗喺度嗰个，俾人打到半死嗰个。我哋好多时候潜意识地，不会将自己放在那个需要被帮助的人那个位置，我们会将自己放在那个我怎样去帮人，我会花时间去帮人。这里是说你就是瘫了在那里、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点的 twist， 有一个扭转的角度。那个角度就是呢一个身份交换的角度，谁是我的邻舍？这个律法师他问这个问题，他就从一个高高在上律法师帮助人去怎样做好合神心意，做一个好人。但是耶稣要他摊在那里做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或许主耶稣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你就是被这个社会的制度、犹太人的遗传、教会里面一些的传统打得半死那个，所以你才会问这样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我不知道，就是估的。不过呢，耶稣就是说，你如果你是那个摊在那里需要人帮助打得半死，你会说哪个是你的邻舍？你会说哪个是你的邻舍？是那个祭司？是那个利未？还是是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律法师呢就答了他，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当你在这里有一个身份的交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你从一个需要被关顾、爱心关怀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不会去选择。即是说你的车 在旅行途中抛了锚，荒山野岭了无人烟，跟着你落了个车，打开个车头盖，你又不识整车的，大部分人都不识整的，我都不识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只是识换条胎的。好了，咁打开车头盖睇乜嘢呢？咁我梗要睇下，男人嚟㗎嘛，即係梗要望下㗎。我其实唔知望乜㗎，不过望下冇咩甩啦咁样。咁跟住唔知点㗎啦。不过打咗个盖都好呀，打个盖即係话俾人知我需要帮助啦咁样。咁跟住有了无人烟嘛，等咗一轮，终于有一架车过啦。你估我会諗乜嘢呢？我会諗嗰个究竟係黑人啦、白人啦、印度人啦，定系中国人呢？我要边个停低帮我呢？讲笑咩 ，Tony 你？边个经过肯停低，我都接受佢嘅帮助，我要帮助啊嘛！即系你冇选择嘅。耶稣话：边个系你嘅邻舍咧？啊！呢、这个律法师居然间系拣嗰个撒玛利亚人才是他的邻舍。我告诉你第二样东西在这里说，他说好心人才是我的邻舍。不是的，你看清楚，无论什么人停低肯停低，那个我都哀他帮手的了，那个都是我的邻舍，我都要，你要不要他？你要佢，你爱唔爱佢？你都爱佢噶啦。爱我嘅邻舍嘅意思就系、是，无论表面上睇嚟佢系好心嘅，或者唔好心嘅，你相处得嚟嘅，你相处唔得嚟嘅，同佢讲嘢答唔答得上嘴型嘅，你都一样爱佢。嗰、那个都系你嘅邻舍，你都要爱佢，爱神。爱邻舍如同爱自己，那个邻舍是包括任何一个，无论是你理解他的困难和他的表现是这样，或者是你不理解的，你或者你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表现，他的身份是一个祭司，但他的表现完全代表不到上帝那种的爱，你完全不会理解，不过呢，你仍然要去爱他，因为他仍然是你的邻舍。一个苏醒的心是毫无选择地，没有歧视地去爱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邻舍。这个话怎样讲呢？有一位灵性的追求者，有一天他搭地铁，他发现今天他搭地铁，他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到做，因为他发现这个狭小而人多的空间，他可以在里面透过让座这件事操练一下他爱他邻舍那个 爱心。于是乎他上车，很快就选了一个位置坐下，在这里舒舒服服地等。他跟自己说，他说我今天可以呢有这个座位呢，不是偶然的事，因为呢这个座位给过我，等我呢可以让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于是乎他带着满心的期待，期待下一个上车的人呢是跛的，那他呢就可以让个位给他，或者呢是一个年老体弱、有需要的人。那于是乎呢在等，咁第一次停站，佢非常之失望，因为冇咁样嘅人。第二次停站有啦，佢赶快入手叫佢埋嚟，好兴奋，好似遇上亲人一样。于是乎咧，就将呢个嘅座位让咗俾佢呢位陌生嘅亲人。于是乎咧，呢位年老嘅太太咧坐低咗嘅时候咧，佢喺旁边咧用眼尾望住佢，内心咧充满住微笑。佢唔系觉得佢自己做咗一件好事，而系觉得咧佢今日咧喺操练爱心呢一样嘢咧，开始咧踏出咗一步啦。 如是者过了两个站，有人起身落车了，他发觉他机会又来了。因为呢过往呢他是不会跟人争这位的，因为他年轻力壮嘛，同埋呢能够企得代表他能够挨得。但是呢今次呢他跟人抢这个位，因为呢他抢到这个位，他才可以操练他的爱心，让给下一个他的陌生的亲人。咁呢於是乎呢佢就一见有人起身，佢即刻攝埋去坐咗个位，因为佢呢唔能够担保另外一个人如果坐咗呢个位都会让俾人。於是乎佢坐咗之后，佢安乐咁样坐，然后呢等下一个站嚟到嘅时候，点知下一个站同埋再下一个站佢都睇唔到有人有呢个需要。心里面呢正係觉得呢个嘅好沮丧的时候，因为他那个爱心满日无法宣泄。突然间他发现有一个后生仔趌下，原来他的脚包住受了伤，于是乎他让位给这个后生仔，于是乎他又很开心地站在这里等待下一个机会猎取下一个的座位来到操练他的爱心。突然间他发现一样东西，他发现原来单凭外表未必能够睇得出一个人系咪有呢个需要，因为如果佢唔望呢到呢个后生仔嘅脚系包住咧，佢根本就唔会让位俾个后生仔。第二咧，佢发现咧，如果佢要咁样嚟到睇佢身边嘅人嘅时候咧，佢只系好艰难地揾到一两个人佢可以去爱，而全车咁多嘅人。其余的人全部在他的名单，他关爱的名单以外。你会不会发觉，如果你是有拣择，哪一个是你的邻舍，有什么人跟你夹不上嘴型，有什么人是曾经跟你有任何意见，或者你看他的样子你不想接近他的，你想将他从你邻舍的名单划去的时候，或许划下一个，划下一个，你的名单只剩下一两个你要去爱他关怀他，或许最后你连这两个都划埋，因为你不去关怀还有其他人可以去关怀，于是乎你的名单上面是空无一人。你今天的状态会不会是这样的？这位灵性追求者他忽然间有一个醒觉，原来身边每一个人他是没有办法得知到他是不是有这个需要，于是乎当下一个站来到的时候，有人起身落车的时候，他没有那么紧张要去拿到这个座位。当他见到稍有迟疑另一个人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忽然间觉得他为这个人来到感恩，因为这个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然后跟着他就安静下来，他觉得若有所悟，他没有再那么去坚持要去将爱心给某一种他看得穿的人，而是他发现这个人他都可以让位给他，那个人他都可以让位给他，甚至乎他也都可以爱自己多一点，有位坐的时候他可以安安乐乐地自己坐在这里，也都不无这个可以。慢慢他发现，当他不再去自己判断的时候，他发觉居然间满车都是可爱的人，他们可变得可爱不是因为这些人自己可爱，而是忽然间这位灵性追求者发现自己可以去爱人，爱他们每一个，然后他发现他的爱是在他里面又在他外面，然后 他被这班人，这班可爱的人包围住，就仿佛是被神的爱包围住一样。突然间他发现他就站在爱的当中，发现这个很嘈吵充满住人很混乱的地方突然间变成一个圣地，于是乎他眼泪不其然地流下来，他灵性的眼光苏醒了，于是乎他发现他可以爱他的邻舍，他又发现他的邻舍爱他。神就活在你和我的中间，在你和你的邻舍的之中。神是爱，他要给你给我一个勇敢而开放的心窗，一双苏醒开放的眼睛，去爱你的邻舍。我们来到敬拜赞美他。